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虎门临时换了白旗，关天培的夫人赵梅娘也在千钧一发之际，把给薄麦的信交到了他的手中。英军暂时停止了前进。 下午酉时2刻，一条楼船和两条随行护卫的师船沿江而下，琦善终于姗姗来迟。鲍鹏和白汉章等人也同船赶到，他们老远就看见武山、镇远、靖远、威远、上横挡岛等炮台全都挂上了白旗，川鼻水道有英军兵船在活动，琦善嗅到了浓烈的失败气味。若不是虎门危在旦夕，关天培绝不可能悬挂白旗。琦善上岸之后，与关天培等人商议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白韩章和鲍鹏奉命去沙角交涉，他们乘师船驶过燕尘湾时，看见海湾里一派狼藉，断围烂板被江水冲到岸边，水面上飘着几具尸体，他们沉入水底，经过几天浸泡才浮上来，此时此刻散发出腐败的气味。数百只军舰鸟、短尾信天翁和白尾海雕在空中盘旋，为争抢浮尸腐肉呀呀怪叫，他们相互威胁，大打出手，像一阵又一阵白色的旋风。再往前时，白韩章和鲍鹏看见沙角山顶有英军哨兵，旗杆上飘着米字旗，对岸的大角炮台被夷为平地了，英军弃而不守，成群的流民乞丐像嗅到异味的苍蝇一样纷至沓来，东一伙西一丛，在废墟上搜寻可以利用的破烂。鲍鹏没打过仗，他可是头一次见到这么惨烈的景象，不由得像秋风寒蝉一样胆战心惊。白韩章是航务出身，他默不作声，可满腔的悲凉。会面安排在一顶临时搭起的帐篷内，帐篷外是炸毁的炮台、倾颓的巷道和石库，他们被硝烟战火熏得乌里乌涂，旁边的树林和草木被烧成了炭灰。白韩章和鲍鹏委屈地坐在一起，表情呆滞得像两根枯木一般。 伊律和伯麦坐在对面，举手投足显示出胜利者的骄矜和得意。马如汉居中翻译，他身躯肥胖，稍一动弹就把木凳压得嘎吱作响。伊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指责清方：贵国钦差大臣启善阁下到广州38天了，对本宫使大臣提出的条件久意不决，我大英帝国水陆官兵忍无可忍，只好武力敦促，经贵国水师提督关天培的请求，本宫使大臣同意休战3日，但是你们迟迟不到，你方是不是故意怠慢本宫使大臣？白韩章说：一律阁下，一切都是误会，贵公使大臣提出的所有条件七绝阁都仔细斟酌过，但事关重大，不是他一人能够做主的，得奏请皇上施恩允准。广州与北京距离遥远，即使我方用600里红旗快递，这一去一返也得28天，而贵国官兵不带回文即大动干戈，实在有伤天和。义律道：哦，如此说来，大皇帝没有授予齐善阁下签约之权是吗？伯麦厉声道：要是齐善阁下没有签约之权，所谓谈判就是虚耗时间，我方将攻占虎门和广州，然后再等待贵国皇帝的旨意。如此一番威胁，气氛顿时严峻起来。鲍鹏的脑筋转得快：哎，不不不不不，钦差大臣代行天子之权，与贵国的全权公使一样，是有签约之权的。鲍鹏虽然聪明，可却不熟悉官场的程序，他没有意识到这种解释会惹出什么麻烦来。义律说：既然有签约权，本公使大臣将重述我方要求，贵国应当把香港让与我国，并开放厦门、福州、宁波、上海4个口岸贸易通商，贵国赔偿兵费300万，归还商欠300万，合计600万，这笔赔偿费是不容讨价还价的，否则我国水陆官兵明天就会攻打虎门，直逼广州。白韩章脸色煞白：七绝阁委派我们转告阁下，他同意给予香港一处让贵国商人寄居，但要求贵国商人依照黄埔贸易章程交缴税费。这是一个重大的妥协让步，马如汉把白韩章的话译成了英语。义律灰蓝色的眼眸闪过一丝喜悦，让渡一座海岛是英中双方谈判的最大难点，川鼻之战把齐善给打清醒了，他没什么讨价还价的本钱，被迫屈服。但是义律可根本没想到，马如汉把给予香港一处寄居译成了割让香港给英国，这个译法可就并不准确了。偏巧鲍鹏只会讲二混子英语，能够应付生意场上的事儿，却不足以承担国事翻译的重任。他甚至不晓得其中割让这个单词的准确含义。由于他没有提出异议，当时双方稀里糊涂的就把一桩南辕北辙的棘手大事办得出乎预料的顺利。白韩章说：齐绝阁说一次增开4处码头，大皇帝很难允准，如果只开放2处，齐绝阁才便于奏明大皇帝，请公使阁下体谅齐绝阁的难处。八脉尊勋爵要求义律在索要一座海岛和增开码头之间2选1。既然眼下大清同意让渡香港，在增开码头事项上自然可以再退一步。义律说：本公使大臣同意将贸易码头减为2个，定为福州和厦门。白韩章说：贵国先占舟山，又占沙角和大角， 齐爵哥请求贵国将他们交还我国，他才好向大皇帝解释。贵国有句古话，视失物者为俊杰。齐爵哥明白小事，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贵国既然同意我方提出的条件，我方当然可以归还舟山大角和沙角。鲍鹏得寸进尺，齐爵阁还说，贵国若先行归还舟山，他才便于给予让贵国商人在香港寄居之权，不然的话他不好向大皇帝解释。 No no no， 一律摇头否决，我方不能将上述三地先行交还贵国，接收香港与交还上述三地必须同时办理。他把最后一句话说得十分的铁定。伯迈在一旁也说， 既然琦善阁下同意给予香港一处让我国商人寄居，和谈的最后障碍就消除了，两国的敌对状态很快也会结束。 义律点头，请二位回去转告齐山阁下，为了表示我方的诚意，我将派船通知我军撤出舟山，但我要求我军撤离舟山南下之时，贵国水陆官兵不得拦阻和攻击，所过之处应当供给淡水和食物，我军将照价付款。此外，贵军应当把拘押在宁波的全体战俘一并释放。白韩章说，我会把您的要求禀报给齐爵阁的。伯迈补充道， 英中两国交往无多，双方的诚信还有待验证，此事有劳二位转告齐山阁下，请他自会沿海驻军，不得拦阻我军南撤，并把同样格式的自文副本交给我方以备验证。我也将给伊里布阁下和我军驻舟山的军事长官写一封信，一式两份，一份由你方通过内陆异地送交伊里布阁下，另一份由我方派船送往舟山，两封信函验证契合方才有效。 这是敌对双方验证互信的好方法。白韩章说，承蒙阁下美意，本官回去之后就把您的意思禀报给齐爵相。义律说，依照我们欧洲国家的惯例，条约的底稿由胜利者起草，至于签约的时间和地点由你方确定，我将尽快草拟一份条约，暂定名川笔草约，一成汉字一式两份，一份由齐善阁下呈报归国大皇帝，一份由本公使呈报大英帝国政府，具有同等效力。本公使提议齐善阁下尽早签约，以便结束敌对状态。说到这儿，义律指着帐篷外面的洋面，你们看一看，伶仃洋上泊着那么多的商船，各国商人眼巴巴地期盼着恢复通商，把归国的茶叶丝绸销往世界各地，而通商的钥匙掌握在齐善阁下手中，只要他签约，英中两国就会和好如初。归国有一句老话，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嘛。鲍鹏说，我们来之前齐爵阁特意交代，条约文字宜粗不宜细，宜简不宜繁呐。我赞同齐山阁下的意见，条约文字宜粗不宜细，宜简不宜繁，本公使记下了。这一次会商畅如流水，义律、马如汉、白韩章和鲍鹏都有一种战争一报即止的感觉，谁都没有发现这其中的纰漏。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 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川鼻条约进入了文字准备阶段，马如汉起草了英汉两种文本的底稿，英文底稿由义律审定，汉字底稿由白韩章和鲍鹏带给琦善确认。与此同时，义律把撤军令书写两份，一份由白鲍二人捎给琦善，一份派哥伦拜恩号送往定海。琦善也写了致福建和浙江两省督府大员的咨文，要求他们在英军南下时不得拦阻，并将咨文善写一份由白鲍二人转交义律。经过协商，双方把签约日期定在了道光21年正月初五，也就是公元1841年1月27日，地点定在狮子洋莲花港，采用米兵会盟的形式，届时英中双方将举行盛大仪式和队列表演。两国即将签约的消息就这样不胫而走，两军官兵和中外商民全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杯鹿乍完成了绘制香港地图和海图的任务，喜洋洋地呈给伯曼，就像呈报一件称心如意的杰作。伯曼仔细看了一遍，夸赞道：“ Mr. 贝鲁扎，不愧是测绘高手，名不虚传。” 他拿出一支红色铅笔，在香港和大陆之间勾了一个圈儿。 我将用女王的名字命名这个海湾，叫它维多利亚湾。为了表彰你和刘皇后的功绩，我将把香港西北面的水域叫贝鲁乍湾，把香港与青州岛之间的海峡叫硫磺海峡。 贝鲁乍道：“伯麦爵士，谢谢您的鼓励。听说战争即将结束了，是吗？”伯麦道：“ 是的，我确信战争结束了。” 贝鲁乍喜形于色：“ 哦，好极了！我与刘皇后和斯塔林号的全体官兵在太平洋上连续工作了2年，官兵们思乡心切呀。” 依照海军章程，连续工作2年的海军官兵可以回家休假。海军的生活空间十分促狭，多人共住一间船舱，没有私密生活，一切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家庭的温馨像梦幻一样遥远而诱人。伯麦说：“ 签署完川鼻条约之后，不仅你们可以回家，迈尔威利号、萨马兰号、马达加斯加号和皇后号也该轮休了。他们也在海上连续效力2年了。” 伯麦爵士，我将把最近2年绘制的海图送到马尼拉，然后去加拿大看望我的妻子和家人。 伯麦顽皮一笑：“ 是该看一看妻子了。我要是不放你走，罪过可就大了。哦，过几天我将率领海军陆战队在香港登岛，升起我们神圣的国旗，届时希望你能出席升旗仪式。” 贝鲁乍诧异道：“哦，您的意思是在签约前占领香港是吗？”“ 是的，依照义律公使和琦善的约定，接手香港与归还舟山沙角大角应当在正式签约前同时进行。我已经命令明天上午全军撤出川鼻水道，把沙角和大角还给清方，并举行一场隆重的交接仪式。我将派哥伦拜恩号去舟山，通知布尔利将军和保祖舰长，把定海移交给中国军队。我还将安排运输船，让孟加拉志愿团先行返回加尔各答。”“ 可是您不担心中国人玩弄骗术吗？”“ 哦，贝鲁乍舰长，你多虑了。 秦军三战三败，伤亡惨重，他们怎敢开欺天骗地的国际玩笑呢？ 说到这里，伯麦拍了拍贝鲁扎的肩膀， 呵呵，好了，该放松一下了，晚上我请你喝朗姆酒。 齐善在虎门就近指导谈判，待白豹二人把所有事项和签约日程一妥之后，他才返回广州。一到总督衙署，他就接到了道光的谕旨，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 你已要求过甚，情形桀骜，即非情理可喻，即当大身踏伐。你疑惑在地自铁，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以礼遇，朕旨已定，断无犹疑。 一个月前，齐善将义律的十四项要求奏报朝廷，道光的谕旨是对十四项要求的回应。他在路上走了十几天呢，这一时间差恰好置齐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了。奉旨必然违约，守约必定违旨啊！违约意味着战争，违旨意味着惩罚。齐善看得一清二楚，川鼻之战败得凄惨，敌强我弱，相差悬殊，继续对抗全无胜算。但是道光帝的变化太突然了，让他措手不及呀。如果他单独将实情上奏，皇上必然迁怒于他。为了摆脱困局，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广东的全体文武大员会贤上奏，恳请皇上屈意涵容，做出让步，化解危机。齐善决定第二天在将军衙署召开紧急会议，请广州将军阿京阿、巡抚宜良、水师提督关天培、副都统英龙和刚被任命为军务帮办的林则徐一同出席，共同商议有关事宜。广州城内丁口绵密，事患腥稠，只有齐人的驻地比较开阔，3600名八旗兵和17000多眷属占据了广州城的六分之一，当地百姓称他们的驻地为齐营。齐营是一片独立的天地，汉人不经允准是不能随意进入的。齐善最先到达将军衙署，阿京阿陪他观赏衙署里饲养的梅花鹿。鹿肉是美味佳肴，鹿血鹿茸有大补功效。宗人府在北京南苑和承德养了几百头鹿，专供皇室宗亲们享用。这种风气上行下效，阿京阿也在衙署后院养了几十头鹿，不仅自己享用，也作为礼物馈赠给本省的文武大员。不一会儿功夫，宜良、关天培和英龙先后到了，三个人拉手叙旧，行礼寒暄，只等林则徐一到就会议。过了好一会儿，钱江才来到将军衙署禀报，齐爵阁，林大人说他病了，请假不来了。齐善从虎门一回来就登门拜访过林则徐，想让他在今天的会议上表态，劝大家会贤奏请皇上多让一步。林则徐原本说来的，可事到临头却称病不来。请病假这是官场上通行的把戏啊，什么时候生病，生什么病，什么时候痊愈，那讲究多了。在关键时刻生病，既可以规避风险，逢凶化吉，也可以推卸责任，后发制人。最噎人的是，只要没有真凭实据说明谁谁谁造假，那真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啊。齐善颇感不悦，微蹙眉头，哼，有病就算了，你叫他好生休息，现在开会。齐善这心里头明白，林则徐哪是病了呀，至少没有大病。林则徐是主角的，他不愿意附会齐善的议和建议。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

界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